开多久，不管爱不爱，都是历史的尘埃。One night in Beijing，我留下许多情。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。 曾经有人这样唱过，白天他不懂夜。

谢谢。 雨别停止洒落，我在雨。 清楚，我曾经